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会和蜂巢音乐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绽放。我们人生的旅程永远不可能都是顺遂如意的，很多时候我们也真的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也许是健康出了问题，也许是婚姻出了状况，也许是事业一蹶不振，也许是心爱的人骤然离世或生了重病。源自于人生无常的失去和失落，是最让人觉得情何以堪的。但其实困境能够打破我们，帮助我们重生为原有的最佳状态。我最喜欢的《破碎重生》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，当紧缩在花苞里终究比绽放更痛苦的时候，时机就成熟了。我们都希望生命是平稳顺遂的，然而正是在人生的风浪颠簸中，我们才能够重新的定义自己，并且选择是紧缩在花苞中用安全模式运作自己的人生，还是愿意破茧而出享受绽放之后的美丽。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让你能够感受到生命绽放的乐曲，由全球知名的灵性音乐拍档 Diva Primo 和 Mitten 共同创造的音乐，充满了愉快的气氛。 Diva 有一个被天神亲吻过的喉咙，唱出了咒语里闪耀千年的智慧与爱。他们的音乐带领大家一同深入灵魂深处的旅程。现在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，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。 Thank you. 大家好，我是曼璇，很开心又到了音乐分享的时间。今天为大家安排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音乐 Rock Day 爱的海洋，是由德国新世纪音乐家 Deva Prima 和他的灵魂伴侣 Miten 两位音乐家共同创作的音乐。先和大家介绍一下音乐家，来自德国的 Deva Prima 受过正统的古典音乐训练，当他还在母亲肚子里时，他的父母亲每天唱着世界最古老的咒语迎接他的到来。 Deva Prima 这个名字是来自奥修大师所给予的，它代表着神圣的爱心，似乎也意味着音乐之神的化身。梵文的 Deva 即是印度教中的湿婆神，它正是印度古老文化中所有音乐舞蹈的灵感。 Deva 一个重要的生命转折，就是后来到了印度上疗愈课程时，与他的终身伴侣 Miten 相遇。这位多才型的英国音乐人从此与 Deva 的音乐生命紧密相连。 Deva 与 Miten 一同开设的音乐厂牌，从初试提升的首张专辑开始，已经是全球新世纪音乐榜上最畅销的音乐人。他水晶般的声音结合千年智慧咒语，融合了印度西藏文化诗篇，成了新世纪天籁，风靡了全球。近年来 Deva 的音乐更透过多元形式拓展到世界各地，例如美国知名歌手雪儿及俄罗斯舞蹈家 Diana Vishneva 在表演里分别演出 Deva 的音乐。知名导演爱德华·詹姆斯·欧盟也将他的音乐作为电影的片尾。今天介绍的这首音乐《爱的海洋》，曲风非常的轻快，带给人愉快的心情。正如今天的主题《绽放》，当生命能量到达一定饱满丰盛的状态，自然往外给予分享，透过良善的流动，爱就像花朵的芬芳一样，像蝴蝶的翅膀，温暖所有人的心房。这也非常符合 Deva 他们所创造的音乐，全世界的人都能感受到如此爱的芬芳。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这首梵文颂唱的含义。你启发真理，你毁灭幻象，你是真理、意识与福报，请如是为我着色，为我着色，为我着色。伟大的母亲，请如是为我着色，请净化我们的意识，请用爱充满我们。你就是爱之海洋，请如是为我着色。今天的音乐版本是他们在2014-2015年间以 Cosmic Collection Life 宇宙连接生活的概念在世界巡演重新编曲过的 Life 演唱版本，新世纪音乐与东方的咒语泛唱，形成一个充满奥秘却又让人放松的空间。音乐中由另一位音乐家 Manoj 吹着班苏里 Flute，一种印度横向吹奏的传统乐器，活泼的曲调感受到心如蝴蝶飞舞般轻盈自由。 Deva 优美的唱诵， Nitin 此起彼落的唱和，彼此间展现生命最绝美的支持默契。我们可以感受到沙丘与吉他爽朗轻快的节奏，让人一开始皆如沐春风，整个浸淫在爱的芬芳里。整首音乐特别富有新鲜流动的生机感，引领人以新的视野聆赏，感受古老智慧咒语的力量。 Deva 与 Mitin 倾向以自然的方式来诠释真言，他说梵文的真言以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他，让他更钟爱于以梵文真言来演出胜于其他语言的方式。他表示将自我从字面里头抽离，才能让自己在创作与诠释真言的工作上更加有力。聆听他们的音乐时，会自然而然浮现一个超越心灵的神圣空间，灵魂银铃般的声波让人进入内在的宁静与平安。在一次专访里，他提到自己咏唱真言的重点，事实上字句的含义是次要的，当我们要表达祝福时，这时字音表示着蕴含祝福的共鸣，我们将这个满满的感觉浓缩成一个小小的发音，它比细胞还要细腻，比内心更深奥，所以并不是一个你必须先了解意涵才能表达的语言，而是个紧紧将我们连在一起的奥秘音码。音乐介绍到最后，和大家分享 Deva 他对自己工作的心态。他说到，我们的目标是以音乐人、导师或是伙伴的身份出发，与领赏者一同对自己表露真诚，向音乐女神敞开，最终与众人成为旅程上的伴侣。而这一切的付出，对于加诸在我们身上所谓的成就而言，其实都不是经过特意去营造的。也许我们真正该做的，就只是单纯的献身，然后咏唱。或许这就是 Deva 和 Mitin 在这5000年悠久的文化中所扮演如同传信者的角色定位。相信真诚好听的音乐必定能打动人的心，而真诚的心念让我们绽放自己，活出精彩，分享彼此生命的幸福。 亲爱的朋友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音乐，祝福你。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